声声炮竹爆春早，串串烟花多闪耀，滚滚涌来是人潮，男女和老少心里的滔滔，多少祝福在除夕，无心欢乐是今宵。 金色色的火烛， 火龙在那云里绕， 一朝隔壁一朝夕， 一时隔壁一时妙， 忽上又忽下， 忽低又忽高， 不在起 落在桥， 你在哪 他在叫，金色在舞，火龙在笑，难忘今宵。十里金蛇舞，十里卧龙绕，十里小城不夜天，十里长街人喧闹，人喧闹。声声炮竹报春早，串串烟花多闪耀，滚滚涌来是人潮，男女和老少心里的滔滔，多少祝福在除夕，无心欢乐是今宵。十里火龙绕，十里小城不夜天，十里长街人喧闹，人喧闹。声声炮竹报春早，串串烟花多闪耀，滚滚涌来是人潮，男女和老少心里的滔滔，多少祝福在除夕，无心欢乐是今宵。